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392集，在线翻车。秦修晨跟江冬夜挂断电话，秦修晨没有想到事情进行得这么顺利，尤其江冬夜最后那一句联系电视台，他想也没想就答应了。江家这么容易就能影响省级以上的电视台，秦修晨眯了眯眼，若有所思的。江冬夜一帮忙，事情应该能够很快解决。秦修晨缓缓吐出了一口气，他转过身吩咐经纪人 通知公关，第二期提前播放，提前准备通告内容。 经纪人没有做，低头重新拿出来手机给工作室打电话，电话一通，他把手机搁在耳边。秦管家拧着眉头，他放下手机，然后担忧地询问秦修晨跟经纪人， 事情要怎么处理？很难找出证据，只能等热度消失了吧。 秦冉在节目上的表现，若不是秦修晨说的没有人设剧本，就算是管家自己都不信，更何况观众。秦修晨按着眉心，他看了一眼秦岭紧闭的房门， 等第二期出来会好一点。 说完后他瞥向经纪人，经纪人拨通了电话，还没开口，工作室的公关部就激动地先说了， 您早说小侄女是高考状元不就完了，我们哪里还要连夜准备通稿，我们忙活了半天，人家金大一句话就解决了。 不等经纪人回，公关部又跟机关枪一样激动地开口， 哥不说了，我还没爬完金大学霸们的微博。 对面啪的一声挂断电话，激动地忘记了经纪人是他的上级。因为秦影帝的原因，工作室的人都叫秦冉小侄女。 不是，秦影帝，你等等。 经纪人抬了抬手，他被一句高考状元惊到了，然后打开微博。 节目组好像不用提前更新第二期了。 经纪人直奔热搜内容，热搜前三，后面全都显示着爆。京大新生王，高考状元秦冉。京大官微，经纪人没看第一条热搜，直接点进去第二条带有秦冉名字的热搜。第二条热搜下的微博热门第一是一个娱乐博主发的稿子， 博主不查不知道啊，一查才知道今年的高考状元多恐怖。话不多说，你们自己看图，今年是全国高考生的噩梦，无论是侯德龙的数学卷还是理综，高考生们应该记得有个嚣张的全部都拿了满分的变态。 他附上了三张图片，第一张是秦冉的高考成绩，第二张是全国卷平均成绩，第三张是六月份曾经在微博上讨论过的高考状元。经纪人没看评论，就盯着这些图发呆，又想起来工作人员说的是，继续点进去第一条跟第三条热搜，京大新生王，秦冉在京大的壮举，还有京大学霸们晒出来的学位证。 到底怎么了？ 秦管家在一边非常着急。经纪人啊了一声，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看了秦修晨半晌，终于有些缓了下来，说， 金影帝啊，通稿用不了了，节目也不用发了，事情啊好像解决了，就是闹得有点大，你侄女儿你看看微博吧。 秦修晨也不用经纪人提醒，早就拿出了手机。秦管家闻言低头拿出手机翻了微博。厨房内，秦汉秋一直在忙着做饭，他才出来拿葱，就看到或坐或站的在桌边犹如石化一般的三个人。 秦汉秋拿着葱朝经纪人招手。 哎，中午留下来吃饭吧，你吃不吃辣呀？ 经纪人下意识的僵硬的点了点头。秦汉秋立马就去厨房准备再多炒一个菜，看起来挺欢乐的。 秦先生， 经纪人这几分钟已经找回了神智，他悠悠地看向秦汉秋。 你女儿是国家卷的高考状元？ 秦汉秋闻言依旧憨厚地笑，半点也不惊讶。 是啊，怎么了吗？今年宁海镇的镇长还发了20000块钱奖金，他还考到京大。 经纪人现在无法直视秦汉秋憨厚的脸。 现在重要的是20000块钱跟京大吗？ 对，没错，他是京大的，但您能不能加上高考状元？ 拿着手机手指十分颤抖的秦管家也抬头震惊地看向秦汉秋，张了张嘴。秦管家有些老花，但微博上的他也看清了。他原本以为秦家嫡系这一辈最聪明的要数在计算机上特别有天赋的秦玲，可看完微博他才发现秦家最聪明的应该是在京大物理系的秦善才对。只要他愿意按照这个情况发展下去，他进研究院根本就只是时间问题。秦汉秋现在是完全不能理解经纪人他们现在的心情的，他只是忽然严肃地直起身体。 哎呦，糟糕，我的汤忘记放枸杞了。 说着也不管大厅内的众人，拿着葱连忙跑进厨房给汤加上枸杞。看着秦汉秋的背影，秦管家就明白了为什么昨晚看电视秦汉秋在知道秦修成说没有人设时表现得那么镇定。 你还好吗？ 又过了半晌，经纪人转向秦修成。秦修成自然不太好，他摆弄着手机，闻言也就嗯了一声。登录自己微博给京大官微还有京大学霸们一人点了一个赞，这些微博立马就出现在他微博首页。做完这些，秦修成又想起了一件事，他翻到白天天的微博，嘴边笑意冷淡。 白天天那边处理一下。 白天天之前在节目组闹出了不小的笑话，秦影帝跟景影后等人自然不会跟他计较。回来后白天天也只是解约，工作受了影响。可现在白天天胆子大，蹭热度不说，直接踩着秦冉上位，这一点彻底惹怒了秦影帝。白天天这边他的微博一发随着热度增大，一开始都是安慰他的评论，半个小时之后白天天就发现评论开始不对劲了，评论画风直接变化。他的那句感谢大家，网友猜测节目组逼他给秦冉走人设，之前多少人因为他这条微博替他委屈心疼他，现在一看都是被愚弄的愤怒。白天天看着迅速往下掉的粉丝，然后顺着翻到了热搜，他开始慌了。这个时候他的手机铃声猛然响起，一看是经纪人，白天天连忙接起来。经纪人那边一阵爆吼， 我不是跟你说过蹭了点热度拿点甜头就行，你当秦影帝跟节目组都是吃素的？你自己把自己做成这样就算了，为什么要带上我们？网友还只是黑你，后面的秦影帝跟姜氏还在等着，我们一起玩完。现在好了，达到你的目的了，你火了，成功火了，满意了。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